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贺主任您好。 嗯，张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哈。应该说呢，我们跟大家呢已经有10多年的缘分了。 嗯， 走了这么久哈，也为大家呢服务了这么久，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新的气象。嗯， 是的，作为我们是做这个健康养生的啊，那么在新的一年里边，如何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如何对大家的健康能有所帮助，大家的这个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工作成果。 嗯，确实陪伴大家这么久呢也是我们的幸福哈。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新的担当啊，新的理念，为大家能够更好的服务。实际上说到这个一些祝愿的话哈，可能大家都会说在新的一年能够什么发财啊，什么这个一切顺利啊等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健康，这些全是白搭。所以我们三个人在这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的，那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哈。其实做到健康，那么养生保健应该是首当其冲。那么具体怎么来养生保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再聊一聊哈。比如说在养生保健当中，健康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在这点上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是非常有经验的。 是我们这个每天早晨按时给大家讲这个养生知识，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预防疾病，还有一点呢，就是对我们已经患病这些听众来说，如何做好这个风险管理，就是什么医学上那个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预后防复。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得病的怎么让不得病，得了病的呢，就是防止疾病进一步这个恶化，就叫疾病防变。预后防复呢，就是我已经治好了，我怎么防止它的这个复发。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规避健康给我们带来这个风险。那风险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这个生活中经常经历的一种生活状况啊。就说广义而言，我们使用风险来描述这个结果的不确定这个状况，就是当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果和预期这个结果存在差异的时候，诶，这个时候啊，风险它就产生了。 生活本身大家都知道是充满风险的，就是有一句话叫世事难料嘛，哈。那作为健康风险来说，又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风险之一。那我们这个人类始终啊，在生活中啊，一直在寻求一种保障，这种对安全保障的寻求，它就推动了我们人类不断的这个认识风险。认识风险的目的呢，是为了规避风险，直到什么有意识的建立一些这个制度，使用这个管理技术，逐渐的实现这个风险管理。可以这么说，认识风险、规避风险、管理风险，伴随着我们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那么没有风险的认识和这个有效的防范，就没有我们人类今天的这个昌盛。 确实生活当中呢是有风险的，而生活当中的健康风险呢，恰恰是大家特别在意的哈。因为一旦健康出问题了，我觉得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它牵扯到你整个的家庭的幸福，甚至是对国家都有影响哈。因为你这个老去报销这个医药费的话呢，也给这个家庭啊，这个国家都带来负担嘛。所以我们要想健康，真的是对大家都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那你看我们这个买一部汽车，我们要买车险，我们坐飞机，我们要买这个航空意外险，我们这个日常这个保险公司买给我们的各种这个保险，它就是这个有效的防范这个风险对我们生活带来这个各种这个冲击。你看生活中我听到过故事啊、一个中年是家庭的这个顶梁柱，突然一个恶性疾病导致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终止的时候，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这个灾难，尤其是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家庭来说，老人失去了这个支柱，孩子呢失去了这个领航者，整个这个痛苦啊，是这个无法用这个语言来描述的。 无论是你再有钱，你再有地位，你再有荣誉等等的哈，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一切都会归于零了哈。 对，就是所以说这个风险哈，不仅仅是在于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生活生产的这个活动当中，比如说我们开车在高速路上超速了，会有这种车祸的这种风险，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容易理解哈。但是呢，这个风险也存在于人类自身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说的一些意外的风险哈。我觉得这个吧，听众朋友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将来在健康方面可能发生什么，有人能预示我们，预警我们，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往回倒预防它。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规避一些健康上所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健康的风险一旦发生，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哈。就像刚才张主任讲到的，所以这个健康风险呢，同样需求积极的一个管理和对应。 那我们你想这个健康风险啊，第一，你看我能理解的痛苦的风险，我可能有钱，我可能这个有医疗条件，可是我一个关节疼痛，我一个视力这个失明，我一个听力下降，或者我这个肢体啊因病残疾不能这个行动，你想这个是给我们带来痛苦。那我们再说经济的风险，有人形容，我住七八天院，可能就把我七八十年这个积蓄，一下就给我花没了，一下这个因病返贫，因病返穷，这种现象不是我们危言耸听，这到医院里边经常这种催人泪下的故事啊，是挺难受的。当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疾病死亡对我们造成了风险，那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大家都知道生命这是非常重要，每个人只有一次，那我们怎么远离这种风险？那你这就需要这个健康管理啊，养生知识，指导我们正确的生活呀，然后这样才能远离痛苦，远离这个经济的压力，远离这个死亡 对我们这个威胁。 对，实际上呢，健康确实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呢，就是他说呢，它是没有预知性的啊，你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把风险呢给它评估起来，把风险的管理起来，也就是很好的规避了风险。 对，其实我们在医院里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患者会去问医生说，我得的是什么病，然后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对吧？我会不会死亡？其实这个呢，健康风险的评估哈，它是一种方法或者工具。那么健康风险的评估呢，是用于描述和估计某一个个体未来发生的某种特定的疾病，或者是因为某种特定的疾病导致的这种死亡的可能性。比如说患了某种恶性疾病，那么患者就去会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对吧？我的生命是否能存续，能够存续多长时间？这个呢，就是我们健康风险评估当中的一种方式和方法。那么这种分析过程的目的呢，就在于估计特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明确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健康风险的评估是为听众朋友评估一种您发生某种疾病或者有某种威胁您生命可能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说哪一天哪一年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啊。 通俗的讲，其实也就是给我们的危险程度拿这个数字去表达。假如说一个最危险的是十分，那有些人可能是，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是零分，那么有些人可能是三分，有些人可能是七分，有些人可能是八分，有些人可能是九分，已经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危险了。那这个如何，这个刚才谈到我这个平时对这个风险是怎么评估，其实这个风险评估它有这么几种方法啊。一种啊，就是应用我们学到的临床医学的这个疾病诊治和疾病这个预后发展这个规律这个知识呢，通过大家这个体检报告把这些数据交给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经验啊，给大家评价你这个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怎么远离这种这个危险，这么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也是新的一年我们这个要给大家服务的，有些听众啊也曾经做过给大家讲过的这个ERA 是一个什么呢，它叫这个细胞断层扫描，就是检查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细胞的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是由这个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你所有的功能最后归根结底它在微观世界呢，它是通过细胞它来发挥。那你细胞的功能好不好，那这里像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就有一个免费的检测你各个细胞这个功能这个风险，就是说到了几级了，这里边它有六个分级。它这个机理是什么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检测我们人体大脑神经元，探测我们身体特定器官这个组织细胞从 1.8 到 8.2 赫兹的这个动态频谱啊，那么由此产生这个共振电磁波，再返回到计算机与精细庞大的数据库进行这个对比，从而呢它就能判知所探测器官的这个健康状况。就是刚才大家分享的，你可能今天是亚健康，那这个通过这个检测呢就能评判你有没有可能有患病的危险。那么有些人已经这个得病了，那么在你得病这个病灶部位啊，通过这个检测呢来判断你是不是会进一步这个恶化。那么过去我们是这个固定的这个设备啊，那么到今天呢，为了更方便咱们这个80岁90岁这些老人，因为一个他行动不便，另外一个出门坐车呢都找不着这个方向，又没人这个带领。我们为此呢，为了新的一年，为了增加对大家的服务，免费的为大家这个评估各个脏器功能的状态。比如说你今天有肺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总之它能检查多少，12000多项。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想这个规避风险，评价自己机能这个状态，尤其对于这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啊，大家都可以这个预约，预约以后呢，那么工作人员就可以上门免费的给大家做这个风险这个评估，这样呢大家就能对自己的健康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就会远离疾病对我们这个威胁。 嗯，那如果大家呢想预约的话，别忘了我们的两部预约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 听众朋友们好，减少疾病的发生，让患病人群远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担当和使命。向往美好生活，身心健康是每个人追求梦想的必要条件。我们中老年人通过养生保健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在为社会、为家庭、为子女减轻负担，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筑牢防治慢性病的堤坝，从每天的养生之道做起，让我们一起努力。 那刚才呢，我们也一起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健康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的管理的目的啊和它的这种必要性。那具体的这个操作这个范畴之内呢，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怎么来为大家做风险的评估和风险的管理哈、啊。这是有一套科学手段的。 嗯，是。你像我们说大数据，大数据，平时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能这个工作人员就会问你身高、体重，医院这个给你做的这个生化指标，各种这个检查，这个结果报告是什么？还有最后确诊的这个诊断的疾病名是什么？目前在服用什么药物？那么使用这个药物以后，哪些属于好转？哪些所谓这个治愈，哪些今天你还有这个症状难以这个解决，那你下一步你想康复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健康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哎，让我的视力不要这个导致失明，让我的听力耳鸣如何消失，有些人可能就是要求哎，怎么把我的斑块给我这个降解吸收，不要让它再长。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斑块一直这么发展下去，最后啊那个脑梗啊脑卒中就来了。有些人可能是脂肪肝，有些人可能是酒精肝，有些人可能是肝纤维化，有些人可能是间质肺纤维化，再有些人可能是这个结肠炎，有些人可能是菌群失调，有些人可能是便秘等等等等。每个人的健康问题不一样，但是到什么程度了，大家过去只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忧，不能量化的担忧。那么今天有了这个量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这些电子设备呢，我觉得它当然不同于这个临床诊断设备啊，就是它能判断你到什么程度，你这块最弱的是哪一个这个器官，它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那至于最后临床采取什么措施，是用药呢还是保健呢还是改变生活方式呢，这个呢根据评估出来这个结果都有一套相应的这个干预这个方案。比如说有些人慢阻肺目前正在我们介绍的你正在抗纤维化，那你最少你别吸烟了。有些人烟瘾几十年很难消除，那这会儿我们必须工作人员强制他把烟戒掉。其他的就是有些人必须加强这个运动。我们说这个运动啊可以规避很多很多的风险。大家可能你看在疾病名里边啊，我们说有那么多恶性疾病，你看作为心脏来说它就没有说心脏肿瘤这一说，没有说心脏癌症这一说，就是什么，心脏是一个生下来就不停运动的一个器官，因为它这个一直在运动，所以它离这些恶性的这个疾病呢它就很远。对于这个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家庭套餐啊，其实我们 听众，你在关注你的健康的同时，你也要关注你家庭成员的健康，因为我们这个评估啊，它包括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健康状况的评估，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有多大的这个患病几率的这个评估，尤其对这个亚健康人群。那么对于这个这个已经患病这个人群，评估什么呢？我们离这个死亡的危险有多大？这个也是可以评估的。当然，再就是评估呢，它是通过这个量化的这个手段进行这个操作的。那你看，除了这个，我刚才说的 ERA 细胞断层扫描啊，进行对各个器官功能的状态进行这个评估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心脑血管发病人群特别大，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甲病微循环。甲病微循环其实就把我们，最远端身体的最远端，就是你看手指甲或者脚指甲，这个指甲和这个我们这个皮肤之间接触的这个俗话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就是老爱长肉嵌这个这一块，头上这个戒指，然后用一个这个放大的这个纤维镜，能放大到这个很多很多倍，最后在一个屏幕上反映出我们这个部位微血管这个血流状态、细胞这个形态，然后从这里评估你今天这个血液这个运输能力和这个整体这个血液这个流动能力在一个什么水平，我们就能判断你血管这个年龄。那么曾经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评估，一个89岁的老人打电话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跟他检测啊，哈，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人虽然是89岁，可是看他那个甲病微循环呢，跟年轻人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就说感觉他那个微循环跟正常那个形态那个比较呢，非常非常的不错，已经是89岁了，同志们，这个是，就是我们真的说的这个80岁的年龄，20岁的血管啊，那你像这种人一定长寿。但是他也是常年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他说虽然我这个血管没事，但是我总会老去的，我这个器官机能总是这个老化的，但是他非常非常认同我们这个抗纤维化，就说人体组织老化这个病理这个改变，他说这既然是这个保健食品嘛，就说食品又很安全，对我又没副作用，我现在肝肾功能也下降了，我通过抗纤维化呢来减缓我心脏的老化呀、大脑的老化呀和血管的这个将来进一步这个老化呀。他说我要努力的要往这个100岁活。简单的话你看，他设定了100岁的目标，这最少是他的健康目标。虽然通过我们这个甲病微循环这个检测血管非常这个光滑，可是他就说为了防止这个器官啊多系统功能这个水平这个下降，他要这个抗纤维化，这都是通过这个量化最后达到对这个健康方案精准这个把控。还有一类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多听众使用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养生啊保健这个手段没有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和这个结果，这样呢大家也不要急，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它是不一样的，你的病程、你的机能丧失的水平和你身体这个我们所谓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水平它也不同。那你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都是这个普通大众化的东西，那么具体到结合你个体，你没有达到是哪些没达到，都可以把这个反映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这样的话就会有专门的这个专业人员和你对接，调整你的方案，直到你达到你预期健康那个目的为止。 其实呢，不管是健康风险评估还是风险管理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风险评估呢，它只是一种形式哈，一种手段，其实根本还是风险管理。 那就是拿那个尺子嘛，就风险评估就像一个尺子一样，量我们今天这个有多么危险了。那你量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最后还是怎么把这个风险给管控起来，不能让这个风险肆无忌惮的这个作用于我们。那